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2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一杯好酒可以抚慰人的心灵，也能唤起人们的情感，或者是为人们带来安慰。而今天晚上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却希望用酒精医治自己的牙疼。他是否真的找到了能够治疗自己的方法呢？ 老板，快给我上一杯烈酒，要最烈的。 啊，这个其实我一直都不太推荐给年轻姑娘喝烈酒。想喝烈酒，你不会是失恋了吧？ 失个头啊，失。又开始疼了。 哎，你怎么了？ 我牙疼，我是听说喝烈酒可以缓解牙疼。 嗨，这到哪跟哪儿啊，牙疼就不能喝烈酒？我给你倒杯温水吧。喏，水来了啊，放这儿了。 好像缓过来点了。 要不你还是上医院吧，我这儿真的治不好牙疼。 医院你就别提了，我刚从医院跑出来。 啊， 哎，你看你吓得那个样子。放心，不是精神病院。哎，你的手可以从电话上拿开了吗？ 不好意思啊，职业习惯。 那家诊所简直是我经历过的最恐怖的恐怖片现场。 难道说你进了黑诊所了？那你得赶快报警啊。 哎，你先把手机放下，别紧张，不是黑诊所，是正规的，大门口挂着许可证呢，左邻右舍都在那家诊所看病，放心放心。 那你怎么说是恐怖片？ 可不是嘛，我在那家诊所里见到了一个人，简直就像见到鬼一样的。 谁啊？ 你听不听我说完？ 你继续继续。 那个鬼就是我前半辈子的冤孽。 前半辈子？你这么年轻，前半辈子是什么意思？ 总之就是我青春期不堪回首的记忆。 难道是前男友？ 我呸呸呸呸呸，我谢谢你啊老板。哎，我说你一个专业人士怎么这么不会聊天呢？ 开场以来这种评价我第一次听到。 哼，什么前男友，我品味有这么差吗？ 不，我不是也没见过那个人吗？那人到底谁啊？ 老同学。 嗨，一个老同学能让你这么大惊失色？哎，一定是个不一般的同学吧？ 对对对，你这次算是聊到点上了。这一位当年那可是全校闻名啊。 可是这和今天的诊所有什么关系啊？ 这样，我从头说起啊。前段时间呢，我这个牙也不知道到底什么问题，时不时的就疼一下。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大家都是这么说了，对不对？ 看到我这个难受的样子，前几天一位公司里的同事就向我推荐了这家诊所，据说是不排长队，收费合理，关键还技术过硬，这不我就赶紧上门看牙呗。 没错啊，那有病就得赶紧治啊。 哎呀，我走到门口一看呢，这个诊所虽然不大，但是干干净净，井井有条，大厅里等着几个患者，我就排到他们后面等着护士出来叫号，然后就低头玩手机。突然， 你是一惊一乍的， 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怎么不对劲了？ 我好像看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但是我又不太确定。 就是你老同学？ 看着像，但当时我不敢确认啊，好久没见了，又是个白大褂，我就走了几步来到了诊室的门口。当时看牙的是一个小朋友，他个子矮，我越过小朋友的头顶就正好能看见这位医生的脸。 认出来了？ 认出来了。那一瞬间我心里是飞沙走石鬼见愁，哈雷彗星撞地球啊。 这么夸张？ 这位白大褂不是别人，正是我当年的老同学，人称三太子的不良少年。 三太子？是说他很有能力三头六臂？ 不是，是说他有三个女朋友。太恐怖了，那一瞬间洁白明亮的诊所在我心中马上变得天雷滚滚，腥风血雨，周围的白大褂和漂亮护士们都变成了电锯杀人狂里面的高阳医生。 这是同一部电影吗？ 总之他们都狞笑着看着我，天空飘来五个字儿。 那都不叫事儿。 哎，你别老打岔行不行啊。总之我耳边轰隆隆的，仿佛三太子正抬起头来对我说，嘿嘿嘿，你终于落到我手里了吧。 难道你们以前有什么过节？ 我跟他以前的恩恩怨怨先不说啊，老板我先问问你啊，上学的时候成绩最差最调皮，天天抽烟打架谈恋爱的男生，现在穿着白大褂坐在诊室里准备给你看牙，换成你你不慌啊？你不怕呀？ 怕什么呀？你都说了这是一家正规诊所啊，要取得医生执照不容易，只要国家都认可了他的水平，那我当然就放心把自己就交给医生了。 哇，看不出来你这么能麻醉自己，哎，怪不得是调酒师。 嘿，这话从哪儿说的？这是。 可惜我没有你这种自我安慰的精神啊。 不是自我安慰，这我不是和你讲道理呢吗？ 反正我当时就目瞪口呆地站在诊室门口，直到下一个患者把我推开，他走了进去。 合着你刚才说了那么半天，你还排着呢，还没轮到你呢。 没有啊，你不能插队嘛。当时三太子正在笑眯眯的和刚才的小朋友告别呢，他拿出个看牙的小工具，就是有小镜子的那个，送给了小朋友，还摸摸小朋友的头，叮嘱他要记得正确刷牙，然后又跟下一个患者阿姨打招呼。他居然记得那个阿姨所有的症状，态度超级亲切。 这不是个挺好的医生吗？ 然后呢，他又跟第三个患者说，这位患者补好的牙还能接着用，不用再花钱做新的，定时来修补就可以啦。 你瞧瞧，多替客人着想啊。 这个时候有个护士走过来问我，小姐，请问您是来医治下巴脱臼的吗？ 哎，你当时不会吓得嘴都合不上了？ 你还笑，你有没有同情心？我都要被吓死了好吗？ 哎，我就不明白了，看着自己的老同学成了优秀的医生，你应该感到高兴啊。 问题就在这里，三太子他不是一般人啊。我还记得上学的时候，当时我还是团支书呢，有一天我正站在学校的主席台上发言，一眼就看见一辆重型摩托车从校门口一骑绝尘地向主席台驶过来，保安跟在后面追，那个摩托骑士一个拐弯就把车横停在了队伍的最后一排后面，头盔一摘直接看向了主席台，我手一抖，我当时稿子都念错了。 这么拉风啊？难道这个人三太子啊？ 不是三太子还能是谁？直到校长把我手里的话筒抢过去骂他，我才反应过来，我突然想起三太子之前说等自己满18岁的时候要给大家一个惊喜。 确实够惊喜的了。 你不知道当时同学们都疯了，一窝蜂地跑过去看，把我和校长孤零零地扔在台上，你说惨不惨？ 我觉得很精彩啊。哎，那后来呢？处分他了？ 校长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不准他再骑车进校园，还要他写检查。他倒是没在危险驾驶，可是检查就是不写。 其实啊， 如果考了正式的驾照的话，也可以在学校以外的地方骑啊。 三太子才不会这么安分呢，他就算是骑自行车，后座坐着的那也是我们学校艺术团的团长， 就是小花。 对呀，每个学校都有的吧，有唱歌跳舞特长的同学，个个都是身材一级棒的大美女。哎呀，他们天天混在一起。 那读书的时候可不就是要扎堆一起玩吗？ 哎，老板你真是太清纯了，我跟你说，他们这几个女的连校服都敢拿到裁缝店去改，把上衣收收腰，再把裙子改短两分。哎，他们以为我这个团支书看不见吗？哼。 你这么一说吧，我大概能想象得出你当年上学时候的样子了。 我三好学生的样子咯。哎，你这个话题又说到我的伤心事 啊。什么伤心事？ 你也看到了，三太子身边那是美女如云呐，据说还有三个女孩子为了他争风吃醋，上演什么《甄嬛传》《宫心计》。哎，我说你们好好念书好不啦？ 哎呀，年轻真是好啊。 哼，有一天被我无意中听见一段对话，是三太子的好兄弟问他，哎，你和团支书不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吗？你给团支书打几分啊？团支书能排第几位？哎，我说你们这些男生整天就给女生打分，无不无聊，低不低级。 所以三太子给你打多少分？ 分个头，人家的答案是他排不进去。哎呦，我当时我要不是怕被他们发现，我就冲出去了。我 哎，竞争这么惨烈啊？ 谁要跟他们竞争啊？我当时不就是短头发加戴眼镜吗？他说他不喜欢眼镜妹，所以我根本连入围都入不了。我的名字长期挂在学校光荣榜上，轮得到你们来评价，真是气死我了。 看来这好学生和调皮学生真的是水火不相容啊。 真不是我不想容他，他这个人不仅行为出格，连性格都是喜怒无常的。哎，就说有一次吧，我的手指不小心划破了，当时教室里就只有我和学习委员在，学习委员赶紧拿出创可贴要给我贴上，正在贴的时候，三太子从外面怒气冲冲地冲进来。哎，等他看见我们在贴创可贴，一言不发的又转身出去了，你说怪不怪？ 我猜这学习委员是男生吧。 哎，你怎么知道？ 行行行，你继续往下说，然后呢？ 然后我听见他在外面不知道对谁吼，当医生很了不起吗？我也可以啊。 当医生啊？哎，你真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啊？ 谁知道他们这群人呢，好像是跟他的小女朋友吵架了，据说是之前他们这群不良少年要去哪里玩，三太子他抬腿自己骑车就走了，他的一个好兄弟骑车带着三太子的团长女朋友一起去，车还没停稳，三太子就跟那个好兄弟说，哟，你这么关心他，那你们在一起吧。哎，你说他们是不是拿感情开玩笑？ 可你怎么知道那个艺术团团长一定是三太子的女朋友呢？ 团长他自己说的呀，三太子喜欢的人是我，你们都不许和我抢哦。 这年轻可真是好啊。 哎，喜欢就喜欢吧。 哎，你刚才说你们俩是青梅竹马。 哎，青梅竹马这个词儿太暧昧，不过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虽然说小时候我被人欺负都是他来保护我，所以他才练就了一身打架的好身手，可是后来上学，好学生和调皮的学生之间，哎，好像真的像你说的有点水火不相容。其实我也曾经看见过他站在学校光荣榜前面愣了好久的神儿。哎，我想他是不是也很希望自己的名字写在上面呀？ 哎，我想问问，那上面有你名字吗？ 有啊。 这样啊，你有没有想过？ 有啊，我经常想他这么混日子以后不是当古惑仔就是当小流氓啊。 不是，这俩不是一个意思吗？ 哎呀，所以我当时还想呢，以后我就当个律师或者心理医生吧。哎，就像《无间道》那样，你看过对不对？梁朝伟就去看心理医生，对不对？我想以后说不定能跟他再见面，也许我能帮到他呢。你是不知道，过去连检查都是我帮他写的。 结果今天你没想到这古惑仔成了牙医了。 谁想得到呀，更没想到自己会撞到他手里。你说恐怖不恐怖？可怕不可怕？ 最恐怖的是，终于轮到我了，第四位患者就是我。他喊完我的名字，扭头一看就僵住了，我更是浑身僵直。 然后你就跑了？ 没有，一开始我还是硬着头皮进去了。坐在治疗椅上以后，椅子不是会慢慢放平的吗？我就会慢慢躺下，然后看到了他的眼睛。 然后呢？ 三太子果然名不虚传，他给我检查完以后，居然用那个牙医的小镜子敲了敲我的门牙，然后跟我说，哎，你的牙太严重了，全部拔掉吧。 啊！ 我气得直接就跳起来了，然后头也不回的跑到你这儿来了。 啊！ 哎呦，我牙又开始疼了。我跟你说啊，你还是给我来杯烈酒吧，说不定有用呢。 大夫说你给我讲了个故事啊，我应该给你调杯鸡尾酒。可是你的牙……哎，这样吧，稍等啊。这个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红梅台子酒、葡萄柚汁和鲜柳橙汁调成的无酒精的鸡尾酒。 哎呦，老板，这不就是混合果汁吗？ 这确实是无酒精鸡尾酒的一种，而且你牙疼不能再喝刺激饮料了，这杯星期一的治疗正好适合你。 星期一的治疗，这是这杯酒的名字啊？ 对啊。 今天是星期一倒是没错，可是治疗，你不是说酒治不好牙疼吗？还送给我名字这么矫情的鸡尾酒。 不是这杯酒要治疗你，我只是觉得你迟早还得落在三太子手里，接受他的治疗。 得了吧，疼死我，我都不去那家诊所了，你还真盼着他把我的牙都拔了呀？我跟你讲，我…… 哎呦，团支书果然在这儿呢。哎，牙疼禁止喝酒，你怎么不遵医嘱啊？我跟你说啊，长痛不如短痛，你那颗病牙还是赶紧拔了吧啊！ 三太子，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嗨，我一直记得你家电话呢，没想到竟然这么多年没换过号码。你妈跟我说啊，你给她打过电话说不回家吃晚饭了，还说你平时最喜欢来这间酒吧。嘿，来来来，今晚啊，我加个班，保证给你拔得不疼。我摩托车就停在外边了，走吧走吧。 哎，你放手！哎，我不去。老板，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你，哎，我酒钱还没付呢。 刚才都说了，酒是送你的。哎，下次欢迎你们俩一起来啊。 本故事原作张璐。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张璐、浩洋、陈光，录音董珂、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几杯欢离合，几杯云端，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朋友，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发布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